都唔清楚啊！唔好意思。Anyway， 我哋今日经讲到系关于即系财经经文嘅约翰一书嗰度讲落嚟噶。咁先听我嗰段嘅对白啊，呢个说话，有人咁讲。作为你哋嘅长官，应该是你哋嘅榜样，但我因为贪图小利嘅缘故，于是做咗你唔应该做嘅事情。我为到我所做嘅嘢相当嘅后悔，唔能够作为支持我嘅人嘅榜样，亦令到广大嘅市民失望。对唔住。我为我做的事深切的后悔。另一段的说话是，我丈夫在政府做了三十多年，鞠躬尽瘁，无功都有劳，现在为了这样的事要捉他坐监，我一定上诉的。今天是一个好黑暗的日子，两段说话哪段真哪段假的？第一段说话虚构的，第二段说话是真的。不知道有没有留意报章或者什么，可能你觉得曾长官的判刑太重，有人说我不想说重还是不重，我只是想说，就是在整个你留意的话，无论在电视无论在报章都看到的，当被判刑之后，我看不到曾先生的面上有任何的悔意，我只是看到很大的怨毒，怨毒。无论曾先生曾太，我看到的是怨毒，而没有任何的悔意。不要说判刑重不重，他的确做错事，但是没有悔意。在回归之后，其实北风吹来，出来的不单止是一些比较污糟的污气空气，更加是贪风。于是不少官员甚至廉政公署的专员样贪污，情况好严重。现在一个个案就是，我是贪，但你不应该判我刑。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例子。那七位阿 Sir 话讲好危险，因为有人，我知道有人撑他七位的。一样觉得他们怎么这样判啊，拉你埋角打他打几拳了，没死到啊，那你怎么判，会不会太重啊？我不再讨论他七位警察即是判刑重不重，我一直留意，我一直留意不到，就是七位被判刑的警察是没有悔意，没有说 sorry， 没有说对不住，冇嘅。最近有一位嘅认识嘅弟兄讲咗啲唔应该讲嘅笑话，讲错嘢，好多人同佢讲你咁样咁讲唔啱噶。弟兄仍然坚持系你哋错晒，我啱晒，你全部错。呢个弟兄所今日嘅态度系完全展现出乜嘢叫死鸡咩？完全是一个超好的例子。人要认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，这件事情很感受，无论我都亲历经到的或者报章看到的，人要认错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今天经文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3章，马太福音第23章在新约的34页，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在第三十四节，在九都系喺三十四页啊嘅第三二十三章第三十四节。呢度系耶稣喺最后一个礼拜喺耶路撒冷里边嘅时间咧，即系对住耶路撒冷呢个城作出一啲嘅呼喊，呢个呼唤。呢度第三十四节话，所以我差遣先知和召会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，即系神透过先知文士嚟到去对犹太人作出呢个嘅劝勉，希望挽回一百姓离开神。有的你们要你们要杀害，要钉十字架，但你神所差嚟嘅先知使者被犹太人所杀害。有啲喺你哋会堂里面，会堂敬虔嘅地方，但系会堂里面竟然被系神嘅先知使者被杀害嘅地方。从这城追逼到那城，神所差嚟嘅要挽回嘅人被追逼，就被杀害。叫世上所流嘅义人嘅血都归到你们身上，你哋要承担个后果。我差嚟嘅使者被你所杀害，从义人阿伯嘅血呢度讲过，即系嘅血，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跟我杀嘅巴拉加嘅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，即系一路都系好多杀戮，都系神人对神嘅抗拒。人是认识神的人要抗拒神所差来要挽回他们先知，他们只以为很熟灵，他们以为属神的儿女，但是他们不愿意悔改，不愿意听神的说话，一次一次又一次。所以最后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。这是很惨的，耶稣对着耶路撒冷，而耶路撒冷是过去历史里面杀害了很多的先知，犹太人一路去抗拒神都对他们的挽回。这个让我想起在《圣灵生命记》讲到，在旷野里面百姓曾经一次又一次试探上帝，我吃狗惨啊，神你不理我啊，在发怨言。十次的试探，当然十次不一定是十次，有很多次意思，有些事不 无理由的乱来的试探，投即怨言引起神的击打。第一次又一次，百姓不会学习这个的、功课。无论是抗野的不肯悔改，或者是现在耶路撒冷的历史里面对上帝的心意的不肯 的听从。好见好表现到的事情就是两种态度，一种就是不肯悔改，也不学习功课，不学功课的。一犯一次再犯，十次试探。一次一犯再犯，再犯再再犯，再犯再再犯。犹太人一直不肯学习这个的功课，也不肯这个的悔改。我想不学功课，不肯悔改的功课，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书卷应该是哪卷书？可能你想起就是士师记。士师记里面，哇，如果读士师都挺闷下的，一路一个一个循环，百姓好惨，呼求神，神只能拯救。当拯救之后，百姓又回去旧路，又离开神，于是神又拯救，一个一个循环，十次的循环。百姓始终都不肯真正悔改，百姓也都不能够从历史里面去学习到功课。我可能年纪大，年纪越大的话，就发觉我越来越喜欢读历史。历史，历史好有好有趣味啊！我人生苦短啊，但系睇书或睇历史，特别睇历史咧，能够让我咧去好似回到过去咁样啊。譬如我冇经历过世界第二次大战，呢个当然有冇人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噶啊？因为我冇经历过啊嘛啊！但系睇一啲嘅历史书嘅时候，要让我经历翻嗰个年代，当时世界都经历嘅嘢啊。咁无论系即系西方历史、中国历史，我都即系越嚟越多好好咁嘅兴趣。而当我阅读历史嘅时候，我又得到一个好大嘅感慨。好多人读历史都有一个相同嘅感慨。这个感慨，读历史嘅感慨就系点解人类唔能够从历史里边学功课？点解要让一啲以前发生又发生又发生？好简单，战争带嚟残害，带嚟死亡。点解人类偏偏要好多战争？不明白， 唔明。读中国历史，你考会考问呢个朝代，点解会亡噶？内忧外患，太监弄权，你唔使估啦，写啦，梗啱嘅。我真系唔明白，梗啱嘅喎。点解个朝代都俾太监弄权嘅呢？点解唔醒啲，唔好重蹈覆辙？唔得，唔得。当中显示有人嘅软弱啦，系咪啊？哇，冇太监啊，冇太监，我啲后宫嘅佳丽边有人照顾啊？啊，内宫要好多嘅豪华享受，边度有男男士可以去维修啊？唔得，享受紧要啊，唔紧要啦，冒险啊！结果个年代，不过宦官当权，人嘅软弱，亦都唔能够从历史里边真真正正地学到呢一个嘅功课。正如在抗议里面的百姓未必不是知道哇前居可鉴，哇前人乱发怨言神惩罚，哇犹太人哇过要按照历史里面我做得做得不啱，可能有后悔的成分，但是人性的软弱不能够盖过，结果仍然陷在一次又一次的错误里面。人不能够学历史学功课，人也不能够真正的即系悔改，唔容易，唔容易。到今时今日，我都唔明白点解日本唔能够承认到南京大屠杀，千般嘅证据，万般嘅证据，吓，甚至连一啲即系战时嘅日本嘅官长都话以往有过咁嘅事情嘅，但都唔肯承认，就整体政府唔肯承认，系擘开眼讲大话嘅好例子。原来认错系好难，喺历史里边学习功课亦都唔容易，所以耶稣当佢对住呢一段嘅以色列犹太犹太人讲呢句话嘅时候，系好哀伤嘅，好无奈嘅，就系百姓一次再犯再犯，点样帮佢哋都帮唔到，点样救佢哋都救唔到，嗰种嘅无奈。于是再读落去就系37节一段好哀伤嘅说话，系耶稣一段好衷心、好由衷嘅哀号。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。我多次愿意，哇，好想，要代表神啦。哎，我多次，我好想救你哋，我愿意多次进入你嘅儿女，即系百姓啦。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呢、这个好靓嘅描写，好似母鸡想救小鸡。好危险啊！你喺我翅膀下就冇事啦，你投在我翅膀之下吧。但系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结果耶稣预言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数数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。呢、这个不用一个预言啦，因为耶路撒冷犹太人嗰种个横梗。结果耶稣讲完说话的时候，大概主后只有30年上下，几十年之后，主后只有70年，罗马大军就攻陷耶路撒冷，攻陷圣殿，从此百姓就被掳到去，被分散到全世界，重新他们的家园，其实没有国家的了，主前600年他们没有国家的了，现在连不仅没有国家，连他们栖身的土地都未赶足，最后70年是百姓好沉痛嘅，好黑暗嘅日子，因为咧冇圣殿，亦都再冇栖身嘅地方。耶稣所讲嘅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的确应验。母鸡同小鸡，咁你鸡年啊？我记得一次啊，即系新春主日都讲到鸡吓，不过冇讲到圣经里面讲鸡。就提到话咧，民鸡起舞呢个俗语，呢个词语，圣经冇提到鸡啦。我抄过啦， 旧约系冇提到鸡嘅，提到家禽。喺生命记提到家禽，边啲家禽咧系干净嘅？咁家禽应该里面有鸡，但系冇直接讲鸡嘅字眼。新约咧有大概四五次咁上下啦，提到鸡。其中我谂大家最熟悉嘅两段经文咧，一段鸡嘅经文咧，就一定系同阿 Peter 有关啦，即系当你唔认主嘅时候，三次鸡就会鸣叫，嗰段好出名经文啦。另一段就系呢一段，母鸡要注入小鸡，而小鸡唔肯被呢一个嘅保护。讲翻母鸡同小鸡。细个咧，我玩过一个游戏叫《麻鹰》咧，就捉鸡仔吓。我仲记得嗰个年代吓，《麻鹰》捉鸡仔，我仲记得点玩嘅吓。母鸡，一系小鸡，然之后前面有扮麻鹰啊，啲母鸡啊站开，真定假噶？现实里边咧，真系有只麻鹰嚟到食鸡仔嘅时候，母鸡会唔会保护咧？答案。是会的。咁母鸡要同麻鹰搏斗，后果系乜嘢咧？就九死一生嘅，真系冇乜机会啦。麻鹰母鸡，但呢个系本能嚟嘅。我哋知道生物生存有两个好重要嘅目的，一个系自己嘅生存 （self survival）， 让自己嘅生命流传落去。呢个即系呢个系生命嘅本能。让自己不会死亡。另一个本能就是让到自己能够有下一代，也让下一代能够生存下去。而当然两个目的冲突的时候，即是说一是救自己，一是救下一代的时候，那怎么样？那就第二个目的盖过第一个目的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救下一代，不救自己。这个是动物的本能，牺牲。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母鸡，为救人的缘故牺牲以十架。如果你扮个鸡的话，或者扮个母鸡的话，母鸡麻鹰捉鸡，捉鸡麻鹰咩？捉鸡的故事个话，佢里边嗰只母鸡咩动作噶？你扮过？梗系冇扮过啦吓。扮过你知道咧，系咁嘅，一样下嘅。呢个母鸡要救小鸡嘅动作，都亦都系耶稣基督要拯救我哋嘅时候嘅动作。咩动作嚟噶？十字架，牺牲嘅爱。上首有诗歌系咪啊？耶稣牺牲的爱。好啦，故事里边，我哋玩嘅游戏里边咧，我哋未试过啦。嗰啲小鸡系听话嘅，吓游戏里边嘅小鸡，除非啲百厌细路就唔被保护啫。咁游戏里边嘅小鸡咧系被保护嘅，走咗。现实里边嘅小鸡，当母鸡保护佢哋咧，一定都会受保护嘅，吓唔会曳嘅。啊，小鸡唔会曳嘅，人仔会曳啫，小鸡唔会嘅。但系呢个故事里边，当耶稣要母鸡要保护小鸡嘅时候，小鸡。却不愿意被保护。你想象下耶稣呢个母鸡心里边嗰个沉痛，而佢又预知到将来大军会兵临城下，嗰种个无奈系好痛。咁如果你有机会去橄榄山嘅话，从橄榄山的山腰有一个教堂叫眼泪教堂，相传耶稣就是在那个位置望着耶路撒冷，来到讲了这段的说话。所以那个教堂里面有个讲台呢，有个标记，有就是一只母鸡保护一扎的小鸡的图案。当人去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那个位置后系我谂到可能真系，因为咧系可能唔知系咪咧，总之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古城就喺你眼前，最远嗰个位置好好位置。如果真系嘅话，耶稣当年企喺个位置，真系有可能系滴出佢嘅眼泪，所以个叫眼泪教堂，那个屋顶系似一滴嘅眼泪。 很无奈，想救他，但他不给你救，结果他遭到灭亡。不是一次半次，而是在历代里面神想救他很多次，而次次他们都不肯悔改，也都不肯从错误当中学习功夫。他们是不是第一次被掳他方的？不是，他们以往已经被掳巴比伦，不过神七十年之后被回归，七十代表什么？七十代表宽恕。七十年之后你回归，原来他们试过被掳，但今次又再被掳，因为他们不能够从错误中学习功课，他们由此始终都没有真真正正的有这个的回转，不肯悔改。我如果想象一下，当主要七十年的时候，兵临城下，圣殿被毁，百姓被掳的时候，他们被人绑住，被人鞭打绑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问什么？问会想会想什么嘢？他们会不会问神啊？你在哪里啊？你不是爱我的吗？你明白我的，被人捉，被人赶，今天真是黑暗啊！抑或会说神啊，我们错了。我不知道，这个不知道，有可能是怨言，有可能是悔改。今天的信息想讲两样东西，第一样东西，第一个信息是人要从错误当中学习功课。人不能够学历史里面学功课的话，人就会一错再错，三错四错。我小个好小个已经听到一个说话，叫慈母多败儿。咁我感谢主啦，我妈唔算慈母，因为我屋企有六兄弟，一个睇六个话咧，双手系唔掂嘅，要加藤条嘅，咁所以管得都好好严下吓。咁我即系打打下话咧，咪知道有啲系唔可以做嘅。但环顾四周，我哋知道慈母会多败儿，但我细我睇到好多作父母嘅仍然有个纵容、迁就。百般迁就，万般迁就，带来的是很可怕的下场。为什么人不能学习功课？明知吸毒，明知即是赌博，明知食烟会带来很不好的后果，但偏偏人不能学习到功课，人不能够从历史里面学习功课。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。我们自己呢？我们没有学习功课。有歌呢，不如考下你，我不把歌词，看你记不记得部分歌词。对，耶稣是我亲，我唱音不好，不是我亲爱朋友，下句呢，背负我罪担我忧，跟着呢，可等劝你能像万事大道主恩座前求，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多少痛苦百百受，皆因我们未像万事大道主恩座前求。有个讲的人不能学到功课，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多少的痛苦白白受，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人面前求。歌里面我们靠自己，少祷告，于是有很多挫折，很多难处。为什么不学到功课？为什么不能够学懂将事情来到交托？以致很多应该享有平安失去了，有很多痛苦其实白白来到受，因为我们不能够学习到这个的功课。弟兄姊妹，学习从历史，包括世界历史，包括我自己的历史， 我做错嘅嘢，衰过嘢，我学到，以至经一事，我长一智，我能够慢慢嘅更多去，即系有嗰个嘅即系成熟。第二方面嘅信息就系悔改认罪系真系唔容易，人要认错做错而肯认，原来系好难嘅一件嘅。的事情，而在刚才我读的经文，我再看一次，有没有啊？我们先去约翰一书，我们没读过一次，我们先去约翰一书，在新约345页，新约345页，约翰一书，我只读第八节，有没有啊？约翰一书第八同第九节，约翰一书，一章八同九节，唔该一齐读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是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呢度好有意思。我哋话自己无罪嘅话，我哋就自欺。真理不在我里面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你有真理在你里面，心里面，你自然知道自己错，而当你自己有错而不知道自己有错的话，即是你里面没有真理，即是没有一个判断的准绳，而没有一个准绳的话，你就 不能够判定到明明自己错都不知道有错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想我好耐前都问过一个问题啦，几时啦？一个人犯咗几种罪系神最难赦免嘅咧？记唔记得后嘅嗰个 answer？ 一个人犯咗几种罪系最难被神赦免嘅咧？答案系无罪，我都无罪，神点赦免我哋？我唔觉得自己有错喎，试问神又点赦免我哋？人谁无错？主祷文讲到求神宽恕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，当我肯承认的时候，神是信实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但当我们不认罪的时间，神就赦免不到我们。而圣餐，圣餐奇怪，在哥林多前书里讲到，我们吃圣餐之前，我们省察自己的过错。每次的圣餐都是神要求我们去省察我们的过错。最近这几个礼拜，第二个礼拜一，就是仰望牧师，我当中在主学教，就是关于灵修祷告，他提到一件事，就是在圣殿里面，最神圣的地方当然就是圣所，是吧？圣所最神圣，在最神圣的时候，在人怎能够去到最神圣的圣所，跟神来到去亲近，与神合一呢？其中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？就是认罪、献祭。正如在主祷文里面，那种圣殿的献祭跟主祷文来到扣上关联。在主祷文我们找到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你们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这个是在神的圣面认罪悔改，免我们，我们有债的，我们做得不对的，免我们的债。原来人要亲近神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人肯认罪。当人肯认罪时间，人就能够去亲近神。当人不肯认罪时间，人就离开神很远很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够看到自己的过犯，我们不能够看到自己的过错。中国诗传我很喜欢其中一句，是我常常都call的，正坐当思几个闲谈，莫道人非。不过今天人很刚相反，闲谈就真的很喜欢那样东西。正坐什么？不行，正坐第一个正坐要难的，就要安静，正已经难的，还要正坐当思几个更难。但是偏偏来到神面前，他是要安静，来到神面前只是要监察我们的心思，求主透过圣餐涂抹我们的过犯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同心祷告。当日在橄榄山腰那里，当耶稣你眼望耶路撒冷城，你看到一班 你爱的百姓，但一班一次再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你都去叛逆离开神的心意，而最后他们将会遭到国破家亡的境况。你不可以做些什么，因为这是他们的选择。神，你用我无奈，你用眼泪让我们感受到，你如母鸡一样要保护小鸡，但是小鸡不愿意被母鸡保护。你十字架上要为我们牺牲，愿意爱我们，但是我们又愿意，我们又能否对你的爱做出回应。神，在今天圣餐里面提醒我们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可能没有犯过很大的过错，但是让我们不要以真的一个完全人的姿态来到敬拜，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只能够屈膝跪下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有在不同的方面得罪的地方。神，祂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过犯，然后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唯得怜恤蒙你的帮助，将众人来到仰望，帮助我们看到自己，也看到神恩典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在圣餐时我们唱一首诗歌，一首我觉得可能帮助到我们，就是都反思自己的歌，是《生命圣诗》440，就是希腊文化。